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当然呢，第一呢，引入技术呢，就即刻想到的就是提升生产力。咁即係话嗰个机器加埋啲工人，咁佢每日所能够产生嗰个商品啊，或者即係等于个价值啦，即係你几多件商品咪即係多咗几多价值啦，係多过未引入机器嘅之前嘅，係咪？咁所以换句话讲呢，实际上呢，你因为你每日个工资就固定咗㗎啦嘛，假设工资固定咗。咁但个问题，因为加咗机器嘅时期呢，你每日生产多咗商品，咁嗰个商品嘅成本系咪即係 就低咗， 低咗啊，低咗咁咪即系搞掂咗咯，咁咪达到你个目的啦，系嘛？咁呢个就系生产力嘅提升嗰个问题啦。咁样咧，但系咧，其实仲有另一个咧，即系比较微妙啲嘅谂法咧，就点咧？由于生产力嘅提升咧，其实咧，你嗰、那个能即系需要，即系我哋有时叫必要劳动时间啊，嗰、那个名称叫必要劳动时间咧 ，necessary labour time 咧，即系话能够令到嗰个工人系可以维生嘅。嗰、那个嘅时段咧，其实即系概念上嚟讲咧，亦都可以缩减咗噶喎。即系以前个工人咧，可能要做五个钟，吓先至能够咧系赚到佢自己嘅生活费嘅吓。但系而家咧，因为生产力提高咗啊嘛，佢可能做四个钟已经得，甚至三个钟已经得咯。真系虽然夸张啲咁讲啦吓。咁所以咧，其实对于个老板嚟讲咧，嗱，当然呢个好概念化嘅，喺现实唔系咁样样嘅。但系即系话对于老板嚟讲咧，因为老板我哋都讲过咧，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嚟计咧，其实佢哋永远都系尽量将嗰个工资咧，希望将个工资咧系压到咧最低嘅水平。而呢个最低嘅水平就系我哋叫基础生活水平，叫 subsistence level。呢个 subsistence level 咪头先我哋所讲嗰个五个钟、四个钟、三个钟嗰个咯。好啦，咁即系我讲之前佢系要俾五个钟嘅，但系而家嚟讲可能俾三个钟已经得啦。所以其实佢俾嘅工资可以少咗噃。嗱，当然你话，不是吧，引入机器真的要减薪，咁你确实是难的，即是很难话引入机器就话跟住我哋、啊、你其实不用啦。当然点解呢个呢很难想，其实 你另一个想法呢就是话，因为你那个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低了。嗱，呢個咧，呢個係複雜在邊度咧？因為我嗰時咧，從個體同埋整體咧，成日跳嚟跳去啊。嗱，我頭先一時就講緊個體，但如果我哋睇整體又點咧？整體咧，如果社會整體所有資本家都不斷引入呢個新技術、引入機器，其實商品嘅成本係咪不斷咁下降啊？咁呢個我哋都睇到噶啦，我哋都講啦，係嘛？即係呢、這個我上次咪舉個例，買部 DVD 機嘅係嘛 ？DVD 機以前出嘅時期，分分鐘10,000蚊部、8,000蚊部、5,000蚊部，而家500蚊你都嫌佢貴啦，係嘛？咁所以因為其實個技術越嚟越改進啊嘛，嚇、啊、咁當然其中一個亦都係規模啦，因為以前生產得少，而家生產得多啦，所以全部呢啲因素都有關嘅。咁但係咧，就始終因為個生產技術提高嘅時期，商品整體嘅價格下降。咁價格下降嘅時期咧，真係咧，即係我哋倒翻轉頭咁講啦，就係話你個老闆咧，其實唔使加咁多人工，嗰啲工人咧都好似覺得 OK 喎，因為好多商品嘅價格下降啊嘛。嗱，當然呢個係好複雜嘅問題嘅，因為咧有啲商品嘅價格咧又唔下降，甚至上升嘅，呢個就係叫做通貨膨脹添啦，係嘛？即係有啲嘢咧就唔係咁易能夠引入技術就可以降低成本嘅嚇，咁所以咧。其实总体来讲，当然这个也都跟个货币供应量有关，这个很复杂的，因为通胀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我们不要理它，我们都要当是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一个所谓通胀的，几时都只不过是多定少的，2-3% 就当然是很低，那些人就没所谓了，但如果去到10%、10几%、20%那就不得了了。但是通胀是一个现象，但是很多商品普遍的价格是下降，因为生产力提升， 咁人工就好似高咗， 所以咧好似高咗，咁、所以即系话老板咧加人工系咪可以加得 又加 慢咗啊？加得少咗啊？系咪咁讲？嗱，仲唔静止？我上次分析过咧，就系话其实更加犀利嘅作为一个利器咧，就系、是、话引入机器系可以削减人手啊嘛。呢、這個先係緊要啊！淘汰人力係嘛，即係就出現一個所謂人手過剩啦。咁所以人手過剩嘅時候，佢就會裁員啦。裁員嘅時期，咁於是咧，佢咪即係可以慳翻嚇，因為佢當然計嗰條數啦。你買機器又要好多錢，咁而且咧，你當然如果你分期付款啊，又咩啦，或者你同銀行借錢嚟買機器，你要俾利息咁諸如此類啦。咁機器又會折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但係佢計嗰條數噶嘛，佢計嗰條數嘅時期咧，佢話哦買機器可以取代咁多人，咁佢就裁員咧，咁發覺裁貧有精啊。咁但係裁员来讲，其实是对那个工人来讲 是很惨啦，但当然你用仲有一个概念添，即是我哋间粗嚟啊，即是呢个唔系马克思讲啊，即是我讲嘅。其实即系话，如果你将俾人裁员嗰啲冇收入，同埋剩翻嗰啲有收入嗰啲，加埋佢嚟除佢总薪酬，其实咪即系等于个人工咪跌咗好多啦，系咪？因为嗰啲冇收入啊嘛，系零啊嘛。但系你譬如你十个人，而家裁咗五个人，咁但系如果我哋计翻十个人，俾嗰个五个人嘅人工嚟去除。咁佢人工咪直接真係下降喎，唔係講少㗎喎，係咪呀？咁當然現實世界就唔係咁計呀，但係嗰五個人就好慘啦。咁就好多時候我哋仲有一個真實嘅現象，就係話好多時候因為技術革新被裁出嚟嘅人呢，佢最終可能都會找得翻工作嘅，即係經過一段時間好慘啦，食谷種呀，或者係同親戚朋友借呀咁樣呀。咁但係呢，通常佢揾返嗰份工呢，其实是 低啲人工， 低啲人工大家都知道啦，系嘛？你知道啊，亚洲金融风暴也好，零八金融海啸也好，过去嗰十几廿年，我哋完全咁即系知道晒呢个。 其实嗰啲工点嚟嘅咧？ 唔系，即系咁啊，因为你嘅社会咧系即系不断嚟个经济规模不断膨胀噶嘛，系咪啊？即系而家咧，即系迟啲我会讲到呢样嘢 啦。即系佢赚多咗钱之后又扩充。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即系所谓低收入嘅工种噶嘛，低层啲嘅工种噶嘛，咁永远都要有人去做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呢啲被淘汰出嚟嘅失業嘅人咧，最後就只能夠咧就揾翻嗰啲。咁當然咧，其實對工人嚟講咧係好慘啊，因為佢就會成日呢個惶恐啊，即係會驚被淘汰啦啊。咁於是咧即係我上次都講過啦，即係喺英國工業革命嘅前期咪出現一啲係嘛叫做嚇 Luddite 嘅人啊 ，Luddite。咁样咧，其实我睇过就知道我出处点解，不过而家已经忘记咗啦，唔好意思吓，大家上维基都查到点解噶啦，嘅唔知系咪个人名嚟嘅，咁即系总之咧，佢哋就话引入呢啲咁嘅机器咧，嗰阵时好似系啲纺织机啦，主要啊，咁样咧就会影响佢哋嘅生计吓，咁于是咧就直情咧就群情汹涌暴动咁样咧去打烂啲机器，咁样咧话于是佢哋就名留青史啦吓，你可以话遗臭万年就得，名留青史又得，睇下你嘅观点嘅角度啦，咁有好多人用呢个字咧。是一个负面的，就是是反对进步的人，即是难，即是我们香港人很喜欢讲叫什么，就是阻住个 地球转、 地球转的人，阻住个地球转的人这样。但是其实我们要明白那些工人的苦况，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他们是不是一些哇什么古老石山啊，是吧，就是哇封建啊，这样我们是不会不接受进步啊，这样是不是反对进步呢？其实对他来说他完全没有想过什么叫反 对进步。当个进步呢是令到自己份工都没卖。 是啦， 那我就 很现实的嘛，我要维护我生计，我要养妻活儿的嘛，是吧。好啦，那这个呢仲有一样嘢咧，我又谂好有趣嘅。其实就系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咧，我睇到个问题。不过可能大家如果太年轻，你冇乜印象啦，系嘛？但我嗰阵时咧好睇到咧，就系话呢个喺新加坡咧，佢哋真系当然啦，因为佢比较个专制啦吓，独裁啲啦。咁佢话要共度时间咧，佢真系咧话好多人一齐减薪吓。咁减薪得嚟咧？是当然香港政府都曾经试过的，是吧，但是你企业呢又很难的。我当时问的问题就是，但是其实金融风暴出现当然是很多企业倒闭，就算它不倒闭它都裁员，是吧，但是裁员就很惨，就是造失业的嘛。失业呢不止令到那个人物质上很惨，其实它精神那个打击先大，是吧，尤其对自己的自尊心啊各方面的东西。那我就说从一个社会整体利益来说，为什么我们不减薪而要裁员呢？嗱，我问你一个问题啦 ，Jeffy。其实如果我哋话政府啊，如果真系我哋照顾社会整体利益，如果你真系经济衰退嘅时期，喂，请大家一齐减薪啦，吓、啊，咁就唔好裁员啦，我哋用减薪嚟代替裁员得唔得咧？ 咁喺工人嘅角度梗系得啦。 嗯。 但系如果讲呢个资本家嘅角度咧，咁就梗系觉得裁员好啦，因为上集咧财哥讲过咧，资本家系中意多剩余人手噶嘛，即系多人失业噶嘛，因为你失业系会令到佢个工人竞争力弱啲啦，咁佢唔敢讲价。 好嘢啦，好嘢啦，啊就系呢个啦，呢个一点啦，系嘛，即系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嘢咧，即系你从来你冇谂过嘅，你以为话哦，即系经济衰退裁员呢个好天经地义噶啦咁啊，但系原来背后唔系咁简单嘅。有好，其实可以大家一齐减薪啊嘛。咁但当然咧，从资本家佢就唔会咁讲嘅，佢唔会话特登制造失业嚟压低啲工资，佢唔会从呢个角度睇嘅。佢会从个管理角度睇，或者解释俾你听，就点解啊？因为个问题咧，你裁咗员，剩翻少个人手，但系嗰啲少个人手咧，因为系好惊会再被裁，所以佢哋系咪更加会战战兢兢？佢哋做嘢系咪会搏晒命？系咪啊？咁当然佢就会可以提升嗰、那个剩余价值嘅获取。相反，如果系一齐减薪。其实一起减薪呢，倒返转头呢就会打击士气。 是不是 大家冇人工，咁低咗人工，我咪做少啲嘢。 冇错啦，咁样咧，嗰啲人咧，佢又冇呢个恐惧话，即系呢个裁员咯，系嘛？你唔裁员啊嘛，减低人工啊嘛，咁啲人咧可能就个士气低落咧，嗰、那个生产力下降咧，所以系咪越仲更加难管治啊？ 嗯， 系嘛？原来仲有呢一个咁样嘅原因喺背后添，啱唔啱啊？好啦，咁所以头先讲过咧，原来引入机器咧就系会制造失业。而製造失業呢其實可以呢就是幫資本家呢是盡量壓低那個工資，這個所以才是他的最大 的利器。 嗯， 但是呢我說即是引入這個機器或者技術革新呢是一個很複雜很複雜的問題呢，是因為呢其實這裡有很多非線性關係，如果你講回即物理學我們 non-linearity， 其實非線性關係，所以其實經濟學是很複雜很複雜的，即是人類社會複雜的，因為我們知道呢資本家既是即是投資者，其实佢亦都系消费者，工人咧既系生产者，但系佢其实亦都系消费者。咁所以生产力嘅提高咧，其实系真系会令到商品嘅普遍价格系下降。而普遍价格下降咧，其实如果你作你对消费者，即系无论资本家系消费者，因为工人消费者咧系有利噶嘛。咁所以咧，即系话呢个机器嘅引入咧，或者生产力提高咧，对工人嚟讲咧系真系系一个好矛盾嘅嘢嚟噶。亦都我哋唔好忽略一样嘢，其实机器嘅引入咧，对工人嚟讲咧，即系佢可以系敌人，亦都可以系朋友嘅。嗱，首先讲朋友先啦，因为以前真系咧，可能有一啲好粗重嘅劳动，而家系俾工人俾机器做咗啦吓。即系以前你冇得爆石嘅，咁啊诺贝尔发明炸药，咁你爆石咁啊简单啲啦，系嘛？咁但系咧，譬如咧好多嘅即系粗重劳动啦，总之而家有起重机啊、吊臂啊、挖土机、推土机啊咁样样，系嘛？咁佢就坐喺个机入面嚟控制嘅啫。咁啊，佢确实系减低咗个粗重劳动，咁系好咗啦，系嘛？甚至可能有啲比较危险嘅，而家机器做咗啦，啊都有啦，系嘛？咁但系当然咧，作为一个敌人咧，就系、是。佢係逼嗰個嘅工人咧，嗰個工作咧係更加往往係單調、黑板、重複、機械化、千篇一律，但係個步伐係冇得改變，嗰度先慘喎。以前你啲嘢全部係手作嘅咧，唉，我啊總之一時做快啲，一時做慢啲冇所謂。唉，攰嗰陣時候我做慢啲啦，有咗機器。到唔到你做慢啲啊？ 冇得，因為個機器唔可以停。 冇錯啦，所以呢樣嘢點解即係工人好多時咁憎機器就咁解？因為其實咧已經變咗唔係人用機器，係機器用人，就機器奴役人啦，係嘛？好嗱，咁樣咧，我哋下一節翻轉頭咧，就再深入分析技術革新帶嚟嘅影響。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轩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轩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